来，房天下房点com提醒您，现在时间20:00。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com。 涿州市新发地一河庄西围坨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78。啊！ 老公，他好棒啊，能量充沛又持久。 那当然了，这回能满足你的需要了吧？快充一小时，畅行300公里，帝豪 EV300，老司机的明智选择。购车就到富电新能源 4S 店，5612-4215。 辉宝行宝马 4S 店邀您参加好友行动，凡推荐朋友来电购宝马，最高获5年免费保养。地址：京港澳盐村出口盐村公交站东侧，服务热线5994-3555，5994-3555。 爸爸看，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哇，自驾畅游、步行游览，还有龙车体验，与动物朋友亲密相约，全程相伴，欢乐假期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爸爸，我们出发吧。 买标志到汇金，汇金科曼、汇金德通南北双店3月迎春聚会，汇金，您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 你知道北京哪有正宗的重庆火锅的噻？你知道哪个重庆火锅还有川剧变脸的噻？快来大洋屋重庆自助连锁火锅，用餐时孩子还能免费在儿童城游玩，原价59，99听众只需49。良乡拱辰街国泰商厦对面瑞城广场5层，1312-1289966。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130033。 好嘞，记住了。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疯狂鉴定。 大家好，我是八哥出行的孙杨。 好的，那在节目一开始向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八哥出行这个项目具体在做的什么样的事情。 八哥出行呢是一个电动汽车的共享出行平台，那它给用户呢提供一种非常方便非常时尚的一个出行体验。简单的说呢，就是用户可以通过下载我们的 APP 八哥出行，搜寻附近的我们可用的车辆，然后通过手机呢开关车门，然后驾驶到你的目的地，通过手机来还了这个车辆并且支付，就完成了整个出行的过程。那现在呢我们在北京、广州、唐山已经落地了这个业务，大家可以体验一下一种新的这种出行方式。 那你们最开始选择往这个红海领域去扎根的时候，或者是往这个解决人们出行问题的这样一个项目，从什么时候还是有这样一个想法？ 其实城市出行啊一直是困扰所有城市人的一个问题。我呢是2000年来到北京，其实那个时候上班啊下班当时不觉得苦，但是现在感觉就是还是挺难受的，挤公交啊挤地铁，而且打车的成本也非常高。分时租赁的这种模式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能提高城市的这种出行效率，提高车辆的运营效率，减少这个城市的这种停车资源的浪费模式。它呢在国外其实发展了很多年并且很成熟了。在国内的话呢，其实2014年这个电动汽车的高速发展开始才把它激发起来。分时租赁呢从另一个角度能把电动车的这种前期一些不成熟的，比如说充电啊，包括车辆本身呢一些不成熟的这种特点来弥补，让这个普通的大众更快的能接触到这种电动车，能接触到这种出行模式。八哥出行呢从2016年的10月份上线，我们现在在北京已经开展了有9个大型的社区，将近200台车在运营，给用户呢提供方便的这种出行体验。 你们目前八哥出行是有多少人的团队来去支撑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这样一个运营的一个项目？ 现在我们所有的运营人员加在一起是50人，那里边包括地面的运营人员有20多人。 那你们的发展路径是从最开始就是北京、唐山然后广州这3个城市就开始同步进行吗？还是怎样的一个？ 我们刚开始上线的时候当然是在北京，因为我们总部在北京。唐山和广州呢是我们 去年12月上线。两个城市的开发呢，一个是我们当地有一些当地的这个资源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另一方面的话呢，我们也是在探索多城市运营的这种一个模式，尤其是唐山的这种二三线城市的话呢，是未来我们可能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这个也是随着我们京津冀一体化的这种进程吧，希望能把这个京津冀这些主要的城市地区都能开展分时租赁的模式，那让用户呢能在京津冀地区能可以自由的利用我们的车实现这种出行。 已经有300多辆的车辆，目前覆盖了几万人这样一个用户的量级。 现在注册用户的话有20000多。 哦，20000多、 其实用户量不大，主要是覆盖在我们所有的这个运营的车区的周边。 是采用怎样的一个方式去选择这些车区？ 以北京为例吧，北京的话呢，我们还是首先第一步是选择这种人流相对密集的一个地区，比如说国贸地区啊，像我们国贸地区有大望桥这个网点，这个网点呢也是我们产生订单量最高的网点之一，比如说东三环和北三环的这种核心的地区，首先选择的运营网点，用户的这些用车的过程之中呢会产生很多的数据，那我们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这些用户的目的地在哪，那这就是我们接下来选择其他网点的这么一个依据。比如说天通苑，像这种大型的这种社区，那这是我们用户上下班啊，包括平时出行的一个很集中的一个地区。现在在天通苑这种社区也实现了整个社区的这种随意取还的这种模式。 其他城市是怎样的一个模式呢？会不会跟北京都是一样，还是有些差异？ 有些差异。像广州的话呢，我们现在在大学城，那个大学城呢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这么一个空间，而且呢用户构成呢也相对简单。那我们现在在大学城的话呢，整个这么一个岛上是实现全部的随取随还，全部的任意取还的这种模式。唐山的话呢，像这种二三线城市的话，我们也是在整个唐山市实现了这种随取随还的这种模式。那用户呢可以随便的在路边可以找到我们的车，唐山市的整个高速环城公路范围之内都可以。 我们说一个八哥出行的一个核心吧，其实八哥出行和市面上普通的一些出行的汽车不一样，他们可能是烧油的一些汽车，但你们采用的都是纯电动的这样的一个汽车的方式，为什么选择往电动车领域来去进行共享出行？ 首先呢，城市出行其实我们的理解首先是方便便捷，第二的话呢要满足这个环保面。方便便捷的话呢，是通过我们的网点啊，包括我们的运营，能给客户提供这种随时随地的这种出行服务。那环保的话，我们最在意，我们现在整个平台用的都是纯电动汽车，它相对于机油车的优势的话呢，一个是油和电的这种成本差别，另一个的话呢是它的维护成本也偏低，就是它没有这些油液保养。再一方面的话呢，现在电动车发展的很快，它的这个产品呢也是出了很多新的这种电动车产品。 电动车的共享汽车它肯定需要充电桩，或者是在充电方面是你们一个头疼，或者是你们需要运营的这样一个问题，这块它有什么样的方式？ 这个是所有这种分时租赁运营的一个共同问题啊，当然不只是电动车啊，汽油车其实也存在这种问题。在一线城市的话呢，就是我们充电设施还是相对健全的。其实对用户来说，他所看到的我们的产品呈现呢，其实他能看到这个辆车的剩余电量和续航里程，这样的话呢，他可以判断我这次出行大概需要这个多少的公里数，这个车能不能满足。对用户来说，他是不需要为充电担心的。那我们的运营人员会在每一单结束以后，会对这个车辆进行整备，如果他需要充电的话，会进行给他充电。整个这个运营的话呢，我们在这个我们内部的话，也有一个我们内部员工地面的运营人员的一个管理平台，他们也可以像用户一样，可以在他的平台上看到哪些车需要充电了，哪些车呢需要调度，哪些车呢需要整备，这个也是提高他们整个运营的这种效率的一个工具。 那前期的这些资金都是您自己去投入的吗？ 前期呢是我们自筹资金，但是我们这个项目开始的时候拿到了一笔天使投资，这笔天使投资呢也是给了我们很大的助力，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呢发展的还是比较速度比较快，现在也是比较顺利的一个过程。 目前在盈利方面的规划是怎样？ 先说一下成本的结构啊，成本的话主要来自三方面，一个是车辆本身的成本，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车辆是租赁车辆，我们自己不持有重资产。第二个的话呢是人员的投入，这里边就包括研发也包括运营。那第三个方面的话呢，就是这个整个运营相关的成本，这里边就包括充电啊，包括车位啊，包括车辆整备所需要的这些相关的成本。那我们现在整个盈利的情况呢，通过我们的这个运营可以覆盖我们车辆本身的成本，并能覆盖一部分的运营成本，这是我们现在这个车辆规模的基础上并没有达到我们目标的这种运营效率，这里边还有发展的空间。那我们未来的话呢，车辆达到500台以后，我们可以覆盖整个运营成本，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随着车辆规模的增加， 我们逐步的会把盈利的能力扩大。所以说我们现在感觉就是这种商业模式是可以规模化的，而且呢它规模化以后呢它的这个盈利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那您之前是从事什么样的行业，和这个领域有关吗？ 在出行领域呢，其实我2012年的时候就开始涉及，那个时候做了拼车搭车的这么一个平台，并且呢从2014年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个分时租赁的业务。我们八个出行呢是2016年的10月份上线，之前的话呢给了我很多经验的积累，包括一些这个经营模式的这些想法吧。当然这个八哥出行的话呢，其实它在这些积累的基础上发展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所以说我们未来呢想不断的优化，不断的更新我们的整个运营思路，把这个规模和它的运营效率同时能提高，创造出更好的这么一个模式出来。 自行车可能解决可能周围5公里这样一个范围，八哥出行的电动汽车它能解决怎样一个范围的一个出行？ 如果我们从公里数来衡量的话呢，其实确实像您说的，像现在最火的这种摩拜单车呀，包括 YFO 啊，它是解决1到5公里这种范围。共享分时的这种出行呢，它是解决5到100公里的这么一个个性化的出行需求。其实在城市里呢，出租车当然也是一个选择，并且现在快车专车也都非常方便。分时租赁呢，其实我们把它定位在公共出行和专车出行的这么一个中间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区间。其实这可以简单的可以用价格来区分。现在我们八个出行的定价的话呢，它是比出租车要便宜1/2左右，所以说这个的话呢，为这个大部分的这些城市白领所接受。我们现在平台上的用户有85%都是这些人。 那您在找寻合伙人方面用了哪些功夫，或者是怎样与这些人志同道合的这些人加入到您的团队和您一起来做这样一个事情？ 确实就是我们不管创业做什么项目吧，合伙人确实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这个团队构成呢，主要是互联网这种基因的，也不能或缺的就是有传统运营经验。做分时租赁对运营还是相对比较重的，某些时候更偏重于线下的运营，你有的这个运营经验才能真正的把这个车辆调度起来。所以说我在找这个我们的合伙人的时候呢，这两点可能是我最看重的。当然了，这个是业务方面的一些想法，那最主要还是我们能谈得来。像我说可能找合伙人就像找对象一样，就对方我们要看得顺眼，能谈得来，其他的事情的话呢就很容易去推进。 市面上那么多的共享的一些公司，那你们觉得你们的项目的差异化或者你们的核心壁垒，你们的优势在哪一方面？ 说到我们平台的优势的话呢，其实大家做这个分时租赁的模式啊，在用户看来其实差不多，其实这个里面最核心的还是细节，就是说用户在用我们的车的时候，这个车辆是不是能及时到他想要的位置，车辆是不是干净，其实是很关键的一个用户体验。那从我们运营来说的话呢，一方面是多产品运营，就是我们在平台上有很多种车型，另一方面的话呢，我们是多城市运营，北京啊，包括北京周边的这些地区，京津冀这些地区，我们都会把这个服务开展起来，让用户呢除了能实现城市内的这种出行，也能实现这种短途的这种城际出行。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线下的这种运营团队，我很自信就是说我们的运营团队能给客户提供很好的这种用车体验和用车服务。 当你们量级不断提升的时候，会跟主机厂进行合作，他们去专门为八去做这样一款汽车，可能上面就有一些计费这样一些功能，有没有考虑这样？ 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一直在做，跟主机厂的沟通的也是比较密切。当然了，现在电动车的总体的规模还不是很大，这么小量的定制的话呢，可能现在来说还比较困难。不过呢，各个主机厂其实都在做这件事情啊，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吧，其实可能也就是2017年或者2018年这种车型就会出现。我们也希望这些主机厂们能尽快的推出这种适合我们城市这种分时共享出行的模式的车型，就给我们减少了很多这种运营相关的这些负担。 目前可能是您说的是5到100公里，将来可能会100公里到200公里都有可能。在100公里到200公里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你们又做了哪些努力，或者有哪些布局？ 现在我们平台上呢有5款车，那最高的续航里程呢是300公里。300公里的车呢，其实它能实现200多公里左右的这么一个出行。未来的话呢，我相信车辆的续航能力会逐步的提高。那我们在整个布局方面，就我们现在就在已经做这些事情。城际出行呢，其实并不是说电动车做不到，而是说以后可能通过电动车实现这种城际出行会更加的便捷和低成本。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城市开发这方面也在注意，就开发在200公里左右的，比如说以北京为中心，100多公里、200公里左右的这种城市为目的地，开发这样的一些城市。首先在这些城市里，首先实现的就是本地化的出行。接下来的话呢，如果车型有足够的这种支撑的话呢，那我们就会快速的把这个城际出行全部的展开，给客户提供这种城际出行的服务。 做了那么多的努力，那在2017年你们有哪些想法和哪些目标呢？ 2017年的话呢，我们会把车辆的规模逐步的加大，同时的话呢，我们也会提高运营效率。 效率。2017年的话呢，我们会把这个车辆规模呢逐步加大，开发更多的这种二三线的城市，尤其是京津冀地区的这些城市，同时呢会把车辆的运营效率更加的提高，让用户使用起来更加的便捷。 在投资方面，然后在用户的具体的一些数字方面，有哪些具体的目标吗？ 在2017年把车辆的规模增加到3000台。那城市的话呢，我们会把首先会把京津冀地区的这些主要的城市覆盖掉，其他的城市的话呢，也我们现在也在开展这种加盟的模式，其他地区有这种想法或对分时租赁模式感兴趣的合作伙伴一起来探索，在当地的这个落地运营，我们会开展至少10个城市的这种落地，同时呢，我们会把这个用户量和运营收入提高上去， 会跟一些制造汽车的一些主机厂去合作。 我们现在呢正在开展 A 轮的融资，当然了，这个投资方的话呢，并没有太多的这种硬性的限制，战略投资的话，我们更希望有资源的这个投资方能进来，不只是金方面的支持，还能有更多的这个资源能嫁接进来，能让我们把这个模式快速的能知道更多的地区。 您觉得在做这样一个共享平台的时候，会采用补贴的一些方式？ 补贴的方式啊，应该来说是中国的这么一个变成一个常态化的促销的方式，我们现在也在做，也在用这种补贴的方式让用户尽快的适应和了解我们的产品。它肯定不是常态的，就是以补贴来维持住的这种用户群其实是不稳定的，我们在培养出来用户习惯以后，会逐步的把补贴或者是把这种折扣，其实呢这个我们也做过尝试，降低补贴以后可能用户量这个增长量会减少，但是真正用车的用户呢，他并不会因为补贴少不用你的车。当然了，这个补贴大战那是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总无忧。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阴转多云，最高温度13度，最低温度6度，南风1到2级。这两天北京又迎来了一波新的低温了，所以提醒大家注意做好防护措施，不要感冒。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349178。工作可以换，社保可别断，安全不断缴，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国一国二车主有福啦，现在置换购买奥迪享高额现金补贴，还有新车交强险3000元置换补贴，1000元金融补贴，奥迪高档登机箱等专属礼遇，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8。领先，天生属于锐者，无人可以阻挡您前进。一台具有青春活力的城市跨界 SUV 帝豪 GS 耀世登场，欢迎莅临沃德龙鼎吉利展厅，品鉴热线010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新路御花园2里对面，400-078-0808。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寂寞的夜晚，长长的思念，谁来安慰我？告诉他我的一片深情。

下。